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在2018年每天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一个小时的时间为各位直播放送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那么呢，在2017年有一首歌呢特别的火，名字叫做追光者。那么这首歌呢是电视剧夏至未至当中的插曲，在网上呢有 N 多人翻唱过哈。后来呢这首歌呢还出现在了两个地方台的跨年晚会上，那么其中呢是一个原唱，其中呢是汪苏泷进行的翻唱，那么这首歌的原唱岑宁儿也由此得到大家的关注。在2018年的1月17号晚上，映帝围炉夜，2017网易云音乐原创盛典在北京工体唱响了。那么这呢也是原创音乐人的一次盛大集会，也是国内首个进入工体的大型独立音乐盛典活动。那么在现场呢，朴树、万晓利、岑宁儿等等28组音乐人是登台亮相，奉献出了原创音乐圈最强的一次，可以说是春晚啊。而这个岑宁儿的《追光者》呢，更是一举夺得映帝围炉夜2017网易云音乐原创盛典的年度影视单曲啊。那么今天我们的歌坛幸运录环节呢，就来跟大家聊的是在选择中成长的岑宁儿。那么您第一次听到岑宁儿的歌是啥时候呢？来跟我们聊聊呗。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哎，或者是在荔枝 FM 上找到深海。当然了，也是再次向各位征集大家好听的翻唱大作，把您的作品或者说是音频链接发送到好歌会说话拼音全拼876@163.com 给我就可以了。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和很多同龄人相比哈，岑宁儿的生活阅历算是相当丰富的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他呢是出生在香港，12岁呢开始念英文学校，从那以后呢就再没学到过中文了哈。17岁呢又跑到加拿大去留学了，毕业之后呢直接来到北京，而且呢很快就融入了咱们这个城市里。四年的生活改变了他的很多习惯，比如说把左转说成了左拐啊。那么他的音乐之路呢也是从这儿开始的。当时呢他干了很多这个事情哈，就是关于音乐的周边的东西，比如说音乐助理啊，这个工作内容是相当杂的哈，还包括帮别人创作歌曲，在演唱会上担任和声等等等等。总之一句话就是跑了好多年龙套。不过呢他还算比较幸运的，在这过程当中呢认识了一位音乐界的大佬，谁呢？李宗盛，并且得到了李宗盛的赏识。那节目开始呢，我们就来先分享这首脍炙人口的《追光者》。 我可以等在这路口，不管你会不会经过。 追光者来自岑宁儿。我们的听众绵在微信上留言说了，从他为李宗盛和罗冠廷担任和声的时候就开始关注他了，看到他一步步的成名真的是为他高兴。确实哈，如果说一个人能够成长，能有环境让他来成长，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幸运的事情。那有的朋友呢可能会感觉到觉得自己时运不济哈，哎，别人能成长我为什么就不能呢？其实这话呢得分两边来说，也可能有一部分是我们自己的原因，那我们就需要调整自己了。那么在北京生活的这段时间呢，曾经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儿。啥事儿呢？就是不管自己干啥，最后呢都会回到音乐当中来。比如说去给电影剧组做什么场记啊、翻译啊、助理啊，结果呢都会被拉去参与主题曲的创作。后来呢他就干脆索性放下了其他所有的工作，选择了职业音乐人的身份。当时呢他就决定把精力放在两件事上，一个是给别人做和声，还有一个呢就是写歌。那么这些年呢他给刘美君、陈奕迅、蔡健雅、杨千嬅等人都做过和声，还在罗冠廷的演唱会上担任过嘉宾。后来呢他的重心又转移到了创作方面哈。接下来分享歌曲吧，岑宁儿演唱的如果我是一首歌。 那首很爱你的歌。 如果我是一首歌，我是那首很爱你的歌。 如果我是一首歌，来自岑宁儿。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放送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那么今天我们的主角就是岑宁儿，欢迎大家呢也是通过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以及荔枝 FM 找到深海，那就是我了，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岑宁儿的话题。我们有个听众叫语文老师哈，他说这个羡慕岑宁儿，有追梦者这么好听的歌还能和白敬亭同台演出，好吗？我觉得您这后半句才是留言的重点吧。岑宁儿这个人呢还是挺有意思的，最近几年呢他为了监督自己搞创作哈，在网络上和三个朋友组成了一个互勉小组，规定每个人每个月必须上传一首 demo， 做不到呢就要受到惩罚。这个呢突然间让我想起来，在上大学的时候，大家这个相互就是几个真的是特别喜欢这个播音呢和这个声音艺术的这个同学，然后我们呢就相互起来这个督促大家练成功。这个怎么说呢，上大学的时候呢还处于这个青春期嘛，所以说就是特别嗜睡哈，尤其是我就睡不醒的这种，所以说呢要想能够这个早上起来每天五点半六点就要起来这个去到楼下去练成功的话，其实是一个很痛苦的事儿，尤其是冬天。我在成都上学的时候那个天气特别的阴冷，在成都待过的朋友都会知道哈，那个天气是非常阴冷的，很不舒服，但是呢不练又不行，这个所以说就一直有一种感觉，就觉得好像被大学欺骗了。过去的这个上高中就觉得考上大学哎就没人管了，可能就是轻松起来了哈，结果呢发现上大学好像比高中更辛苦。但是呢功夫不负有心人吧，就像岑宁儿一样，经过自己的努力还是会是金子，终究会发光的。继续来分享他的歌曲《明天开始》。 喜欢躺在沙发上什么都不想，要做的做不完，明天开始也不晚。其实我是忙不过来，要专心发呆，感受现在，让未来留在未来。是感到伤也不慌不忙，明天开始吧。 明天开始，来自岑宁儿哈。这个刚才呢，北京户口的北漂给我留言说，我感觉岑宁儿唱歌就像一根针一样，直扎在你的心里，牢牢地抓住你的心。没错，我觉得我也同样被他的歌声俘虏了哈。可能就说了，这个现在满脑子都是《追光者》，还有他和卢冠廷的《一生所爱》，还有他和梁博一样低调的生活，执着着做本质的音乐。那么现在呢，我们也是在提倡工匠精神哈。我觉得这个不管是梁博也好，不管是岑宁儿也好，真正你热爱这个行业的这些人，不管你有没有成就，只要你真正的在做事情，那么你就是这个时代最值得称赞的工匠。那么其实呢，创作这件事情对于岑宁儿来说还是有点难度的。难点呢在于歌词的创作。刚才我们也是提到了哈，12岁那年他开始念英文学校，从那以后呢，中文都是靠自学，这个真的难度很大哟。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中文是世界上最难学的文字和语言哈。那么之前呢，他在杂志上作为一个专栏，经常会把自己的音乐或者生活感悟直接写进去。但是据说那段时间呢，他发表的所有文章都用了网络翻译，这个翻译完了之后还要找编辑帮忙修改哈。看来呢，这个真的是这样哈，想要学好中文，真的不下一番功夫是不行的。别看这个我们这个说了很多很多年的中文，但是真正说我们谁是语言专家，想成为语言专家的话，不下功夫，不去正儿八经的去学习的话，可能真的不行。好吧，上半时段最后一首歌曲了，依然来自岑宁儿的《含羞草》。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待会儿呢，一小段音乐和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我是英超，待会儿见。 我的影子装了一颗含羞草，碰到了我，也就碰到了他。于是我捡起一面墙，挡住所有虚伪的风景。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来自杭州的丝绸，包裹着哈萨克斯坦姑娘的曼妙真丝，伴着冬布拉翩翩起舞。产自地中海的托斯卡纳鲁鱼，被端上北京的餐桌，成了人们的珍馐美味。达坂城的风电，点亮了伊斯坦布尔的夜幕，德黑兰的油井

just learning to believe. I'm learning how to walk on, learning how to fight and to be strong, learning to trust that something will come along. We are connected by the air. We are equated by the blood we bleed. Look inside, you and I, and see beyond this darkness there is light. We are connected. We are equated by the blood. You'll see beyond this darkness there is life. Let there be life. You and I 来自岑宁儿。各位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那么今天我们的主角是岑宁儿，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以及荔枝 FM 找到深海，来跟我们一起互动聊聊天。听众小明仔说，跨年的追光者两个版本我们都听了，特别好听，为岑宁儿打 call 哈。那么刚才呢，我们听到的这首英文歌曲 You and I 也是非常不错。那么这些年呢，岑宁儿在写词方面进步可以说是很快的，因为他之前呢在网上看到了伯克利音乐学院的填词教程啊。那么在歌坛来说哈，伯克利音乐学院还是相当权威的，比如说王力宏就是从那里毕业的。国内向往或者说慕名而去的蹭热度的歌手呢，就更是多的数不过来了哈，好像没在那儿上课那就是吧，不是职业歌手一样哈。那么通过在线课程学习呢，岑宁儿发现写词如何让人共鸣可以被量化，那么这一点呢和中文的赋比兴的道理是一样的哈。好吧，那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是继续向各位招募大家的好声音哈。那么各位呢可以把大家的这个成品音频或者说是您的音频链接发送到好歌会说话拼全拼 866@163.com 发给我们就可以了，期待各位最牛的嗓音。那么说到岑宁儿，可能很多人这个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的追光者，那么也说明这首歌是多么的火。那么最近给我们发送歌曲的听众朋友当中呢，就有很多人翻唱这首歌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听一下网友子期啊，差点念成妻子啊，子期翻唱的追光者，来听一听看感觉如何。 身后像影子追着光梦游，我可以等在这路口，不管你会不会经过。每当我为你抬起头，连眼泪都觉得自由，有的爱像阳光倾落，边拥有边失去着。如果说你是海上的烟火，我是浪花的泡沫，某一刻你的光照亮了我。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耀眼的让人想哭， 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总在孤单时候眺望夜空。我可以跟在你身后，像影子追着光梦游。我可以等在这路口，不管你会不会经过。每当我为你抬起头，连眼泪都觉得自由。有的爱像阳光倾落，边拥有边失去着。如果说你是夏夜的萤火，孩子能为你唱歌，那么我是想要画你的手。你看我多么渺小一个我，因为你有梦可做。也许你不会为我停留，那就让我站在你的背后。我可以跟在你身后，像影子追着光梦游。我可以等在这路口，不管你会不会经过。每当我为你抬起头，连眼泪都觉得自由。有的爱像大雨滂沱，却依然相信彩虹。有的爱像雨滂沱，却依然相信彩虹。 哇哦，这是来自我们的网友的翻唱作品《追光者》啊，这位朋友呢叫做子期哈，声音出来的时候就非常的扎人哈，这个是中气十足，而且呢高亢有力。他的声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有点像啊令黄丽玲的感觉呢？希望呢子期以后能够还能跟我们分享你更多的作品。当然了，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也能够把你认为很不错的翻唱大作来发给我们，发送邮箱就是好歌会说话拼全拼876@163.com 就可以了。爱晒太阳的喵在微博上说，知道曾经儿是看了陈奕迅的演唱会，当然是在网上看的视频。哎，欠所长一张票哈。那个唱歌到一半哽咽的姑娘给人的印象太深了。那么说到这个翻唱哈，其实呢曾经儿之前也翻唱过很多的歌曲，比如翻唱过巴奈的你知道你自己是谁吗。据说呢这首歌曾经儿是听一遍哭一遍，因为歌词写的就很不错。你知道你自己是谁吗？你勇敢地面对自己了吗？你也想要一个答案吗？会不会没有人能回答呢？曾经认为这首歌的歌词真的是一切问题的答案。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一下曾经这个版本的你知道你自己是谁吗？也希望他的歌声都能够给我们每一个人答案吧。 自己是谁吗？你勇敢地面对自己了吗？你也想要一个答案吗？会不会没有人能回答？这个世界是你所想象的吗？也常常觉得害怕， 也常常想不出办法，为何总重复着矛盾与挣扎，模糊不清的黑白真假，你能不能为自己想一想，为何总分不清该简单还是复杂，它会在心里不停地起变化， 知道你自己是谁吗？来自岑宁儿的演绎。虽然说之前听过了很多次，但是呢，在直播间当中从头到尾再次听一遍的话，依然也是会，真的是有一个短暂的发呆，会沉浸到当中，跟着他的歌词一来，跟着他的歌词一起来，怎么说呢？也是在问自己吧。真的很好，不知道有没有给你答案呢？那么岑宁儿在翻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尽可能也是做到了原汁原味哈。不过呢，他的专辑 Here 当中翻唱的《光之翼》就跟王菲的版本不太一样了。岑宁儿说这是音乐的技术问题，而且呢，当时希望尽量就是唱的跟王菲不一样。之前呢，我们在做这个小红梅乐队的时候，我们就提到过王菲。那么他呢，这个唱法呢，就跟这个小红梅的主唱陶乐斯有些相似，就是咽音唱法。那么这个唱法呢，本身就非常的难，不是一般人谁是个歌手会唱歌都能学会的，是真的需要天赋。所以说呢，这个想要跟王菲唱的一样呢，也确实是不容易。好吧，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下这个岑宁儿版本的《光之翼》，看看他的演绎魅力又何在呢？ 静静地按下电源开关，屏幕的色彩越来越亮，在虚拟的城市找一个让心灵休息的地方，塑胶的键盘滴答发响，机器的声音温柔呼唤，抛弃了不完美的肉身，跃出了现实的天窗，张开透明翅膀，朝着月亮飞翔，搜寻最美一个现实的天堂，越过世界尽头，跟随我的预感，乘着幻想的风，散落无数的光芒。蛋白蛋，白白白白白太阳，是蛋白的蛋白蛋，蛋蛋蛋蛋蛋蛋，是蛋白是蛋白蛋，白白白白白白阳。Shut up, bim, bim, bim, bim, bim, bim, bim, bim, bim, bim, bim, bim, bim, bim, bim, bim, bim, bim, bim, b拥抱你的温暖，乘着幻想的风，散落无数的光芒，张开透明翅膀，朝着月亮飞翔，搜寻最光芒。 光之翼来自岑宁儿的版本演绎。有人说呢，岑宁儿是后天混血的人，因为在很多个城市很多个国家他都生活过，生活状态属于提起行李箱说走就走的类型，去哪儿都没有问题的那种。但是有一次呢，他自己都有些迷茫了。当时呢，他跟巡演队伍七天跑了七个城市，拿着加拿大护照入境的时候呢，海关问了他一个问题，就说你从哪儿来的呢？当时都累糊涂了，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